啊，这下看到这两个人来了，他心里感到恐慌啊，这两个是鬼不是人啊，恐怕是要找麻烦的。结果看到他的态度啊还很善良，走到他面前就跪下来，他就问他，你们来干什么？求超度的。这个他心就定了啊，这不找麻烦的，求超度的。他那我要怎么超度你呢？他只要你答应行，行，我答应你，我超度你。看到这个鬼呀、啊、踩到他的膝盖啊，踩到肩膀就升天了。你看看，只要有一个人有这个功夫就行了。啊，这两个人走了之后啊，这个没有一会也是在梦中看到他过去的太太，还有一个小孩是他儿子，早年死的。两个人也来了，问他你来干什么？也来求超度的，跟前面方法一样。怎么超度你？你答应就行了。好，答应。也看到他们缠着肩膀升天。这个叫真正的有效啊。所以助念团里头有一个真正修行的人啊，真正有感应的人，他要参加就决定不了。如果这些人都是有口无心啊，口念弥陀心散乱，对亡者也有好处，但是帮助不大啊，可以减少亡者的痛苦。